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播出的音乐脱口秀节目《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有人说呢，长大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也有人说成熟是一瞬间的事儿。不知道各位觉得哪一种说法更靠谱呢？不过呢，在滚石唱片看来，长大应该是一瞬间的事情，因为他们的青春音乐记事簿系列当中就有一张唱片叫做《一夜长大》。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这张专辑。今天是录播节目，所以说我们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或者说是原创歌曲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876@163.com 给我们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万芳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这首歌呢发行于1992年，收在专辑《真情》当中，同时呢也是电视剧《再世情缘》的片头曲。可是呢，这首歌在专辑当中的名气并不算高，同样出自这张专辑的《猜心》，如今呢在网络上的播放量是这首歌的一倍还要多。《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由姚若琳填写，副歌部分的那一句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那么直到现在呢还是会出现在微博和朋友圈当中。一起来分享万芳的《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走在红尘俗世间，谁的呼唤都在耳边，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难处才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屋檐，谁的叹息都在风间，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少前世缠绵难待今生缘。 记得你眼里的依恋。 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来自万芳。排在这首歌后面的是赵传演唱的《我终于失去了你》。这首歌呢是赵传1989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由李宗盛创作。不过呢，李宗盛写这首歌纯粹是出于嫉妒。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发现赵传虽然说长得不太好看，但是呢格外受欢迎。办演唱会的时候呢，冲上台献花献吻的姑娘是不计其数。然后呢，李宗盛就开始脑洞大开，想出了一个故事，说是一个男人爬上事业的巅峰之后，他的爱人却跑掉了。然而呢，凭借这么一点点灵感和一点点的嫉妒心，写完了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当所有的人离开我的时候，你劝我要耐心等候，并且陪我度过生命中最长的寒冬，如此的宽容。当所有的人靠近我的时候，你要我安静从容，似乎知道我有一个永不安静的心，容易转动。我终于让千百双手在我面前挥舞，我终于拥有了千百个热情的笑容，我终于让人群被我深深地打动。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当四周掌声如潮水一般的汹涌，我见到你眼中有伤心的泪光闪动。 我终于失去了你，来自赵传。 很多歌曲的灵感都源于真实的生活，比如说刚刚我们分享的这首《我终于失去了你》，再比如我们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这首刘若英演唱的《一辈子的孤单》。当时呢，创作人申白色看到刘若英为了工作频繁地搭乘飞机穿梭在不同的城市之间，于是他呢也脑洞大开，把这个过程呢想象成为寻找情感归宿的过程。每一次飞行呢都是有目标有方向的追寻，但是呢每一次追寻结束都是下一次追寻的开始。一起来分享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越怕抬头看，电影越圆满，就越觉得伤。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习惯到我已经不再去想改变，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要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滚石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一夜长大》。因为今天我们是录播节目，所以说就不设置互动话题，欢迎您呢把您的翻唱作品、原创歌曲，或者说是特别想听到的某一首歌曲，为朋友点的歌，都可以通过邮箱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来告诉我们。很多人呢都说林忆莲的成功离不开李宗盛，但是呢其实当初他在滚石旗下的时候，小虫也为他写了不少的歌，比如接下来我们要来一起分享的这首歌叫做《玫瑰香》。这首歌呢发行在1994年，收在同名专辑《玫瑰香》中。其实呢这并不能算是一张录音室专辑，应该说是电影《红玫瑰白玫瑰》的电影原声带。只不过呢这张原声大碟并没有沿用电影本身的名字。很多人都说这首歌是小虫继《葬心》之后最用心的作品，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呢，还是为了宣传效果而说的呢。不过呢专辑的品质还是不错的，一方面呢整体性和概念性很强，所有的配乐和歌曲的名字基本都和玫瑰相关。在1994年的时候呢，这张原声带专辑还入围了金马奖最佳电影音乐，可见大家对于它还是非常肯定的。一起来分享林忆莲的《玫瑰香》。 谁能够原谅，幸福也受伤，快乐也叫人忙，伤尽了天亮，瞒住了欲望。玫瑰香

音乐录影带的创意呢是莫蔚想出来的，采用的是并不常见的一镜到底的拍摄手法，没有画面转换，也没有那么多情节，其实呢就是莫蔚对着镜头一个人静静地唱了这首歌。可以说呢手法非常简单，而且呢乍一看好像没什么新意，但好就好在哪儿呢，莫蔚的演技很不错，让人感觉他像是在诉说着一段故事，所以说很容易把观众的情绪带进歌里。一起来分享莫蔚的《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想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有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相信 之间，来自莫蔚的演绎。在合集《一夜长大》之中收录了很多合唱歌曲，其中呢有两首都是陈淑桦参与演唱，第一首是她和张国荣合唱的《当真就好》。这首歌呢发行在1995年，是电影《风月》的主题曲，后来呢又被收在专辑《生生世世》之中。不过呢很多人知道这首歌都是因为2003年的电视剧《粉红女郎》，这首歌呢是剧中的插曲，其中有一句歌词呢非常经典，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比较那付出只有加添了煎熬，我往哪里找像你这么好，爱要慢慢嚼，当真就好。一起来分享陈淑桦和张国荣合唱的当真就好。 当真这样就好，终然知道，爱了也好，恨了也好，乱了也好，散了也好，只想问我对你好不好。 来了也好，走了也好，疯了也好，痴了也好， 其实你给的一点也不少， 我们都太骄傲，太在乎谁重要， 比较那付出只有家庭的煎熬。 我往哪里走，想你这么好， 爱要慢慢讲，慢慢讲，慢慢讲，当真就好。 当真就好，来自陈淑桦和张国荣的合唱。那么除了这首歌曲呢，他和李宗盛共同演绎的《你走你的路》也被收在合集《一夜长大》之中。这首歌呢，收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跟你说听你说》之中，由李宗盛一个人完成创作。那张专辑后来被称作陈淑桦在商业上最为成功的专辑，因为销量非常的高。而这首《你走你的路》当然也是专辑的卖点之一，虽然说地位不及《梦醒时分》，但因为有李宗盛现场，所以说在宣传时呢，制造了不少的话题和便利。接下来听歌，一起来分享李宗盛和陈淑桦合唱的《你走你的路》。 如果你的生命注定无法停止追逐，我也只能为你祝福。

其实呢，这首歌刚发行的时候还引起过一些争议，因为歌词里呢有很多用词发音不太准确。比如说有一句歌词是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已。不过呢，娃娃唱的却是不能自己，这是当时录制的时候就唱错了。但是呢，录音的时候大家都没注意到这个错误，直接就拿去制作了。等发现的时候呢，成品都快生产了。后来呢，索性一错到底，不仅是拿错误的版本发行，娃娃呢也狠下心，以后决定每一次唱这首歌就往错了唱，就唱不能自己。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娃娃的这个版本，漂洋过海来看你。 这次相聚，为了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为了这个遗憾，我在夜里想了又想，不肯睡去。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也曾彼此安慰，也曾相拥叹息，不管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结局，在漫天风沙里望着你远去，我竟悲伤的不能自己。盼能送君千里，直到山穷水尽，一生和你相依。 漂洋过海来看你，来自娃娃。那么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震岳的《分手吧》。对不起，我们真的不是有意这么排列歌序的哈。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和下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名字里都有分手，好吗？这就真的是一个巧合了。反正呢，节目编辑小杜就是这么和我说的。这首歌呢，原本是收在98年发行的专辑《秘密基地》之中，应该是张震岳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首歌。为啥这么说呢？因为在04年和08年发行精选集的时候，他都收了这首歌在里面。好吧，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首张震岳的就是《分手吧》。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好歌会说话拼音全拼876@163.com 我们的邮箱发送各位的翻唱歌曲和原创作品，也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就可以找到我。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北京时间11点钟北京文艺广播继续陪伴各位了。我是英超，再会。 写一封没有地址的信，想寄到你的心里，告诉你渐渐变淡的爱，你是否曾经注意过去的美丽日子已经不在，我还在傻傻的找寻，也许你想要说但说不出口，我知道你想说。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分手吧，我们分手吧，不要再骗我说你还爱着我，你我的梦彼此的不同，就算是当作一时糊涂爱错。